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情绪给他吧，不可以吗？站怎么还不接电话？该不会怎么早就睡了吧？啊，开着的电视你关掉了吗？其实只想听听你对寂寞的看法。总觉得没人了解吧，所以不回答，麻木跟着别人流行的步伐，总觉得没人理会吧，啊，所以不说话。三更半夜精疲力尽，不想争论，不想回家。他们说我很情绪化，我想是因为他们不懂我吧，懒得去整理他们的想法。无所谓的样子，我不想也罢，我不想也罢，啊，我不想也罢。哦，Jen，怎么还不接电话？该不会怎么早就睡了吧？开着的电视你关掉了吗？其实只想听听你对寂寞的看法。总觉得没人了解吧，所以不回答，麻木跟着别人流行的步伐，总觉得 开场曲来自 Penny 戴佩妮在2000年的这样的一首非常棒单曲啊，不想。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好多的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手是同步的在发专辑，同一时期，比如2000年的时候提到了周杰伦的可爱女人，孙燕姿的超快感，而戴佩妮作为当时的三位新人之一，也是发行了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感觉到是流行和摇滚的融合。而且你会发现在这样的歌曲里面能够很容易的听到的是歌手本身的那种性格也好，标签也好，或者气质，反倒是现在在短视频平台方面 OK 很多声音很好听，但是在歌曲方面能够听到所谓的歌手的那种味道是越来越少了。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吧，扯远了，回到我们的直播活力派当中。你好，我是思萌，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 敲过了浮球，二月四伏接受淹没荆州，同一只夜日间消瘦，是不是只能够随波逐流？Sweetheart, tell you why, 苍穹浪漫也要勇敢爱。Sweetheart, 别奇怪，一切真实的像不存在。当雨丝在那个路口，你是否也感到 a star hang out be yourself to shine in that high 不要让悲伤占据你的脑海 Wonderland 根本就不存在还想遗忘还想无视的一些琐碎未来要记得 Don't be afraid of the fallen This shit sometimes just happen 真是动物拥有本能、相互依偎我们不冷 Sweeter Tell me why 无法解读却 你们的就是我但我早就已经不是我 你的细胞正在蠢蠢欲动不知名的密码在异度空间领域瞬间传动一样的眼光全都注视着我不知请你请你小心因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太多太多我到底是谁 我是我，那我是谁？

you to be her man, but I'll wait right here till it's my turn. I'm not the kind of girl who gives up just like that. My spirits are just another day. Oh, I could use some two or three or other kind of ways to be, but today I won't be so hard on me. I'll walk alone down a different street and smile at all the new strange I meet and pick up you. 我叫张守尊，今年104岁了。我们的党走过了百年的光辉历程，为我们的党感到自豪。 他从参加抗日、击落日军战斗机，到2015年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70周年胜利纪念章，提交入党申请书。百岁老人，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歌单当中。那么在本周啊，要跟各位聊的是一个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做饭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关于调料方面的。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段时间会频繁的讨论到，包括有各种自媒体的账号也在说，哎，要少吃盐，盐和心脏病息息相关什么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了，具体的剂量该如何把控，这个很重要。虽然说我们国人这边的这个传统的饮食习惯呢，是习惯了重口味，对吧？那么一日三餐呢吃盐比较多，的确是容易引发高血压等疾病，而很多人是为了预防包括控制高血压呢，也开始严格奉行低盐饮食了。但是低到多少程度，或者说干脆不吃好吗？这个其实并不是适合于所有人的。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运动量大是需要盐分的。那么一方面呢，低盐饮食是有好处，但是啊，如果说日均摄盐量少于5克的话，就是有问题了。而且对于一些这个长期运动的朋友来说呢，他的确需要盐分来平衡体内当中的一些水分以及电解质的组成，这样的话才会让你的各项机能的运转处于一个平稳进行且是安全的模式。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stupid or say what's your name. We're looking for somebody and you match the shame. Now don't lie, don't lie. You've seen the television and you know what's up. And the world's gone crazy and you might be stuck. So don't lie, so don't lie. I said here is where I'll be living till my time's up. She dreamt of a place of a better world that felt like sunlight. Tired of the days living in the dark, she ran to the place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It felt right, cause it felt right. She said, here is where I'll be living till my time's up. 想和你们彼此爱恋，baby。 让我独自沉入悲伤之海。是我的，也是你的，故事不很漫长，等你来讲。我笑得灿烂，就算留个纪念。于是我就忘记了自己，随风摆动着身体，去再不见意义。只想和你们一起分享飞飞，相互依偎着度过这儿的每天。 Right， 只想和你们彼此爱恋飞飞，别让我独自沉悲伤之海。只想和你们一起分享飞飞，相互依偎着度过这儿的每天。爱从没有人能赢这游戏飞飞，也没有人曾输掉他的生命。是我的，也是你的，故事不很漫长，等你来讲。我笑得多灿烂，就算是留个纪念。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